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、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有天下午，雅格丽娜在母亲的客室里，朗伊埃太太正在见客，一个时髦的画家，装腔作势的小白脸是他们家的熟客，但并非十分知己的朋友。雅格丽娜觉得自己在场使母亲跟客人都不方便，因此她愈加留着不去了。朗伊埃太太有点不耐烦，轻微的偏头痛使他昏昏沉沉，再不然是被今日的太太们像糖果一般咬着的头痛丸搞糊涂了，不大留神自己的话。他无意之间把客人叫做我的心肝。他立刻发现了，客人也和他一样的不动声色，两人继续用客气的口吻谈下去。正在一旁沏茶的雅格丽娜心中一震，差点把一只杯子滑在地下。她感觉到他们在背后交换着会心的微笑。她转过身来，果然看见他们心照不宣的目光一下子就给遮掩过去了。这个发现把雅格丽娜吓坏了。雅格丽娜从小过着放任的生活，不但常常听到这一类的玩意儿，他自己也会嘻嘻哈哈地提起的。可是这一回竟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，因为他看见他的母亲。他的母亲，那事情可不同了。以前他惯于夸大的性情，他从这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，至此为止，他对什么都不猜疑的。从今以后，他对一切都猜疑了。他想着母亲过去的行为，推想某些小节，没有问题。轻佻的朗伊埃太太犯嫌疑的地方太多了，但雅格丽娜还要加些上去。他很想接近父亲，跟他一向比较的密切，而父亲的聪明也对他很有吸引力。他愿意多爱一些父亲，对父亲表示同情。但朗伊埃似乎不需要人家为他抱怨，于是这神经过敏的少女又起了疑心，比对母亲的猜疑更加可怕。就是说，父亲是什么都明白的，但认为假作痴聋便方便，只要自己能够为所欲为，别的事父亲都不放在心上。于是雅格丽娜觉得没有希望了。她不敢鄙薄他们，她爱他们，